花生当饭食，我哋最出色啊 ！HKP 啦，伯伯，好特别，我系萧阳。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又打到嚟啦，咁啊12月16号嘅大军阀啦，咁啊土伯呢就终于返嚟啦，咁啊喺呢个系咪关岛啊喂。 美国 即系关岛啦系咪即系系啦咁样。 Where the American state begin 嘛， 咁啊香港人最开心嗰日你就唔喺度啦，咁啊， 不过我都知㗎喎， 系咪你 嘅晏昼到就已经收晒所有 message 啦。 是吗？就洗版啦，你一开 Facebook。 哇，好在嗰日呢，如果我冇记错嗰日星期五嚟嘅。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嘅话呢，我就要准备做大军阀呢，要诠释一下。即係点解呢一个嘅阿爺呢会做咁嘅决定。我发觉呢嗰日呢我係突然间 black out 咗嘅。即係答唔到呢个问题住。即係如果你嗰晚叫我做呢我就唔掂。我真係思前想后咗一日之后呢我先摸清咗成条路咁嘅。条路是点呢？我一个零两个月之前， 你收唔到风噶嘛？因为你之前你都讲就系觉得，梁振英真系好大机会嘅。 嗱，我个零两个月之前收嘅风就 系、 是，阿爷系全力为呢一个嘅梁振英吹计。咁即系话佢撑佢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就将我以前嘅一啲嘅分析咧，同呢个风咧，即系再结合嘅时候咧，就话死啦呢一镬。大镬喎！咁点样可以解释得到临呢一个嘅选委会选举之前嗰一刻，就系即刻褪咧咁样？咁当然咧，同呢一个嘅300+系有关系啦。即系话泛民，即系所谓去全面抢攻呢一个选委会系一定重要性啦。嗱，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有两个同学系当年一个喺中大，一个喺浸会，同我一齐搞即系革命嘅，喺学联啊，直情系 革命。 学联咪搞革命咯，系咪？即系三加八九文文嘛。以前同我嘅态度系完全不毛而至，就话唔好参加呢啲小圈子选举。第一，我哋唔会投票，亦都唔会参选，更加唔会即系成为呢一个嘅候选人噶嘛。三不政策啊嘛。 嗱，呢个咧就系、是、洁身自爱嘅阶段啦，即系就道德高地行先。 两个，一个大过我少少。一个细过我少少，一个就参加法律界，一个就翻加社工界。点解？因为真系 A、B、C 啊嘛。 系。 发觉形势好唔对路啦。咁咪要玩咯。好啦，阿爷睇到呢个咁嘅势，嗱，我唔知佢系咪太过 preoccupied 喺呢一个嘅早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就系、是、搞呢一个嘅 DQ。系忽略咗成个泛民咧。基本上已经大家都磨拳擦掌，你啦喂，吓、抢得几多值得几多值啦，希望能够做到少少嘢啦。喂，呢、這个世界全部都系有 constraints 嘅情况之下，我哋去 maximize 我哋嘅嘢噶啦。嗱、我以前就唔会咁谂嘅，系嘛？我哋梗系即系从道德高地出发，从理想嘅角度出发。但系咧，我两个同学去做呢两样嘢嘅时候，我就发觉。是不是我哋真系有啲嘢要重新再谂过下咧？咁，但系都唔紧要。阿爷睇到呢个势，咪褪一个梁振英出嚟，弃居补税咯。好啦，咁点样结合翻我之前收个风咧？好简单的道理啫。而家要捧 Anthony 做呢一个嘅花生台台长，我当系嘛？即系虽然都冇乜力量嘅。屌我问呢个主持，屌嗰个主持又反对，问呢个主持，嗰个主持又反对。咁咪梗系 Anthony 兄。做唔到啊，大哥。同样道理，阿爷帮你做一大轮嘢，第一收风啦。即系唔同界别嘅人，究竟点样谂呢个人，睇下可唔可以箍得到，亦都有道理嘅。喂，做开，俾佢继续做啦。佢又政治正确，系咪啊？完全啱阿爷嘅套路同路线。喂，佢又落紧区嘅，好积极嘅，仲问全部系民建联带路嘅。嗱、這、呢个咧，亦都另外一个原因，令到我估咧，阿爷系全力撑佢原因。但系发觉咧，唔对路。 仲有最重要要一个 indicator 咧，就系我哋见到佢路线不变。因为记唔记得一两个礼拜之前咧，就阿黄光亚唔系就做扯皮条，就将呢、這个吓、啊 周融， 周融就引荐咗俾阿边个啦，就引荐咗俾阿张德江去见啦。 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无论阿爷透过中间人去拉票，我收到个风。到民建联带梁振英落区，再话你加个观点就系周融都可以见到，即系呢个张德江 系斗争路线不变，但系呢个又唔完全嘅。 但系佢睇一条路，喂，一 call 票嘅时候冇人再撑曹总，喂，好大镬嘅，300%再加接近300嘅工商界嘅唐营嘅票，加埋500几600。如果夹硬焗梁振英出，点搞啊？咪香港唔系我噶咯，即系话俾人听，因为佢控制唔到个选举结果噶咯。今次以为搞千二人出嚟容易搞掂佢啊，点知唔系？喂，所以点解临时临急星期日投票，星期五即时间要截啊？喂，我共产党难听啲讲，好难听咁讲，我点可以俾你哋香港人揸住条蛇噶？喂，你300 plus 加唐營，就算我打埋折扣300算啦，唐營嗰度280几，打个七折啦，喂，都500飞啊，你计计条数啊，你唔好谂嗰500飞，而家冇千二添，1100几啫，喂，赢你100飞，第一好核突，第二样嘢系点呢？即系话我要箍紧嗰700咧，我又攞几多嘢嚟交换啊，大哥？非呢一个嘅 CY 阵营嘅已经拥有500，我要搞掂嗰700，系咪要俾好多好处出嚟啊？好多政治交易啊，大佬！喂，赢得咁惨，再睇个大局，喂，大家都休养生息，take a break 啦，得唔得啊，大哥？ 一嚟啦，二嚟就其实嗱。因为而家胡苏贞呢就其实已经辞职咗5日㗎啦，咁礼拜一辞职嘅，咁去到今日呢即係都仲未系批准佢嗰个辞职申请呢，呢、這个我哋好多人都觉得系好不寻常嘅。咁但系明报即係就今日就有个解释就走出嚟啦，因为呢呢两日呢就北京就搞緊呢、這个即係北中央经济会议吓。咁、啊、所以呢就呢一个国务院因为负责批准曾俊华佢嗰个辞职嘅咧，就系呢个国务院搞嘅，但系国务院就正忙于呢个会议。另外，亦都解释埋阿张德江点解呢个过几礼拜连环失踪咧？就原来亦都系同呢一个会议有关嘅。 张明定系张 啊？唔系张晓明。咁但系咁样讲嗱，张晓明就唔理佢啦，我当佢真系冇嘢啦。但系我觉得其实曾俊华其实有啲不寻常，因为其实讲真，喂。你真系要辞职去嘛？我一早表明咗心迹，你唔系今日先知，我唔系话我递咗信你先至嚟考虑噶嘛？ 但系你要谂一样，嗱，经过即系星期日嘅选委会投票之后，阿爷都继续 call 嚟紧噶嘛？今个礼拜据我所知吓，系全面收风啦，全面睇下大家嘅反应啦，嗱，公平啲嚟讲。如果你话俾得佢有一拣嘅，一定唔会系拣曾俊华啦， 唔系佢嘅 best choice 或者 一定唔系佢嘅 best choice 啦。嗱，好大镬嘅一个问题就系，因为曾俊华有个集握手，俾人咧喺过去嘅日子里边有个错觉，而呢个错觉咧，就算系真嘅，唔系错觉都好。喂，大哥，全世界都候住而家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香港行政首长之位。你一定系俾人放毒箭噶啦！当年唐英年都系咁噶啦，就算佢攞到阿爷嘅祝福都好，都会系俾人哋不停喺度喐紧佢。嗱，抄翻你以前肥棒都唔使抄啦，屌啦，摆晒喺度噶啦，即系私人秘书啦，系咪啊？你冚家全部都喺美国啦，喺过去嘅日子里边，喺梁振英咁艰难嘅管治里边，你几时有为呢个特区政府喺重大嘅政治问题里边讲过说话嘅？ 醒目 喂，所以喺呢一个礼拜，据我收到嘅信息就系、是，第一唔会咁早表态，等你跑下先，睇睇咩环境先，最好你民主派做咩咧？ 嗯， 谂下投白票啊， 自己怼条友出嚟支持下佢啊。喂，咁你嗰300票咁辛苦去储返嚟就付诸东流㗎啦大哥。 但嗱咁样讲嗱八票呢去到呢个 moment 呢即係呢个礼拜呢都仲有好多人呢去争论嗰样嘢。 咪仲有咩好争论 但我觉得咁好争论啦因为其实呢即係主张八票嗰啲人呢就冚家铲咁滞。所以其实你只係睇返今次嘅选委会嘅选举呢已经有个 mandate 话俾你听投八票系唔 work 嘅。即係再係為呢一個白票去爭論，已經係多餘，已經係違反民意。 嗱，但係曾俊華咧，即使你而家你 hold 住 at least 有500飛喺手，佢嘅危險喺邊度咧？第一，即係阿爺而家睇到你係黐住民主派；第二，你係黐住嗰班工商界嗰班大 master。 嗱， 對佢管治香港嚟講咧，一路佢都好忌諱呢樣嘢。第一就民主派啦，第一係民主派。因为呢个是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嚟嘅。第二就是呢班大 master， 你知道得班大 master， 就真系恃住自己有钱就不停喺度要挟噶嘛，系咪？喂，对阿爷嚟讲，喂，冇我边有你啊，大哥？系咪？ 即系而家 俾条路你行啊！ 就系睇呢两个板块啊！即系 呢个两个大嘅板块系导致到咧老共咧，系会投鼠忌器地咧谂，喂，支持曾俊华。即是放反对派一马放呢班表面上我同你客客气气但其实暗地里里面呢是角力的那班工商界。我怎会被你夹住的喂过去的日子里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曾荫权如是董建华亦然就是怎样呢就是靠住呢班大 master。尤其是曾荫权的年代喂公屋不见晒搞到个社会矛盾好严重点解话咩深层次矛盾胡锦涛都讲过啦大哥。喂你估佢哋嘅分析就係咁㗎嘛共产主义者嘅分析系咩呢经济基础即係下层建筑就决定上层建筑。香港人嘅政治反对其实系建筑一个好简单嘅道理一同动物一样就係因为冇钱财富不均。即系我哋啲左派理论啊，屌！即系所以我好容易明白佢哋嘅谂法系咩嘅。好啦，如果而家你夹住呢两嚿，攞住呢两个板块，同阿爷讲数，一个唔觉意，阿爷反台。喂，你知道啦，独裁者嘅领导人，朝头早谂嘅嘢同晏昼同夜晚谂嘅嘢都唔同嘅，大哥。有少少危险嘅。所以有啲人建议话：，喂，不如咁啦，泛民主派直接提名曾俊华，唔好搞。暂时按兵不动如果你话我计算。 我觉得啦 亦都唔好以为个世界已经系你。个300几飞你真系占四分一 嘅 啫。 唔需要太急嘅。 我都系用返嗰个英文你只系能够做 leverage。你做杠杆你好似炒孖展。 发挥影响力啦。 你炒孖展系点炒嘅呢即系好似而家我喺之前嗰个节目嗰个经纪嗰度炒汇丰咁。喂大佬我汇丰个股票按八成㗎大哥。我只系攞两成钱出嚟嘅咋嘛。喂同样道理你都系咁炒㗎啦以小博大。但你唔系隻隻汇丰啊汇丰咗咁多息俾你冚息咋即系佢派股息嚟冚你借人你嗰八成钱嘅股息㗎咋嘅利息㗎咋如果你唔好好地利用你嗰300几飞嘅话甚至乎你入面有啲人即系头脑发热嘅话呢其实危险。因为嗱如果我自己嘅估计呢对老共嚟讲，而家系最头痛嘅。点解佢拖住曾俊华？其中一个原因，我估佢都系计紧呢条数。如果我冧埋落你嗰度，咁你咪皆大欢喜咯，系咪？随时八百几、九百飞大胜而回，即系胡须佬。但系个问题系咩咧？佢会咁谂。如果你有两个板块黐住喺度。佢两个主要喺香港而家面对嘅一个系阶级嘅矛盾嘅问题，第二个系一个英美势力背后喺度撑场嘅问题，喺佢诠释啊，我哋未必同意啊，大佬。两个板块喺度食住佢嘅话，佢冧埋俾你，虽然好好睇睇，俾翻香港人有个好日子过，起码两年，我估计。 休养生息啦。 即系当年老董脚痛落台一样，跟住落嚟嗰两年咧，其实成个社运界或者成个公民社会咧。是即是大家揭揭嘅屌。不过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即是我判断我以前就未必咁諗喂都是头头啦大家。第一我哋检讨下我哋对老共斗争嘅策略是怎样。 我哋应该走条咩嘅路？ 我觉得就有几个讲法嘅。第一就系话咧，我哋都要学下或者系喺呢、這个即系、就是、think like 呢个 central government 啦，系咪？即、就、系、是、以呢个习近平嘅思维尝试去谂下。虽然你话 同埋咧，佢呢一个系一个独裁者嘅一个嘅处理方法嚟。 系 独裁者嘅处理方法咧，就好似最近咁。 嗯， 你样嘢都估唔到。 系啊， 喂，你点会谂到 DQ 嘅时候，梁油噏嗰两句小学鸡嘅说话，搞到咁大阵仗咁释法噶？你谂佢以为 D 完嗰两个之后，都大家唞下啦。点、知以为唞下嘅时候，就再 D 四个俾你睇。跟住背后睇到梁振英嗰啲举动，一日走三场，民建联帮佢安排嘅时候，哇，惊到，诶、欸，佢又一个转身，啊，夹柒啦，梁振英。喂，真系一啖砂糖，一啖屎， 這個、 一啖砂糖，一啖屎。 佢玩呢、這个expectation management 咧，就玩到出神入化噶啦，即系唔可以俾你估到嘅。第一样嘢就系、 是，喂，你谂下、啊，梁振英喺上个礼拜五之前， 嗯， 即系帮我老萧讲个好说话啦，个个都做咗灯神啦、我都收到咁嘅风啦，个零两个月之前，系、嘛，揾晒啲人吹呢一个嘅梁振英鸡 Anthony。你个界别有冇人可以撑一撑？ 好似你都收到风啦，系嘛？ 系啊，我都收到风啦。喂，我谂，但系佢嗰个一来系试水温，二来真系数紧票，好明显嘅。好啦，数唔掂，喂，好大镬嘅。如果你继续 A B C 嘅时候，喂，继续系即系 anti A B C 呢个 campaign 嘅时候，夹硬一嘢踩落去，即使你赢到，都好困难。 嗯。 日后嘅管治系出现好大嘅问题，所以独裁者系永远让到你觉得好神秘噶嘛，系咪？学你话斋，用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呢两个英文字就最容易啦。喂，呢个系期望嘅管理嚟嘅。 嗯， 当你以为你都系要跳海去死嘅时候，佢就拉翻你一把；当你以为我而家好掂嘅时候，屌佢就一嘢打落你嗰度。 唔系呢个系肯定系嘅。如果佢一早咧就放咗呢、這个梁振英俾你嘅话，第一就系、是、我放弃咗，我话俾你听，好明显，我释出一个路线，释出一个信息就系我放弃斗争路线。喂，咁你班友就变咗刁民噶咯，可能系，然之后咧就叫做系打蛇随棍上又好，得寸进尺又好，咁你而家咪去到就系话。你都下一步啦，咁就係话你咪会有两个人组走出嚟，一个林郑，一个就係叶刘嘛，係咪？咁但係我哋亦都 但係我觉得佢而家佢始终呢、第一我哋头先个判断就 係、 是、薯片叔叔一定唔系佢嘅 first choice。 嗯。 就算佢最后揀佢都系无可奈何。到今日为止佢依然唔想做呢个无可奈何嘅决定。 嗯、 但系因为个势唔喺佢度。喂，你而家冇理由释法。再识嗰千二人嘅选委会嘅大佬，即系点同人哋解释啊？冇、得咁样做嘅时候，佢同样好似我哋面对嘅问题咁。 嗯， 喺 constraints 之下，喺有限嘅条件里边， 嗯， 做一个最好嘅选择。 嗯， 最好就系将你嗰300打散佢，包括你啲傻佬配合佢，即系故意定无意我唔知啦。 系 你玩投白票，咁你咪真系等落海。不过我觉得唔会。而家呢300个咧咁辛苦去玩出嚟 嘅 咧， 唔会嘅，唔会嘅， 唔好做啲咁嘅傻仔。 但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习近平咧，其实而家佢唔系咁快去批你去选咧，其实佢有自己计算，就系话我要知道，或者我要试验啊，曾俊华，你会唔会为咗赢而去问呢个民主派去攞票？呢个好重要嘅试验嚟嘅， 我觉得其中之一啦。 系啊，即系 要睇下你嘅能耐去到。 系啊，如果计数佢只计到噶。 学你头先嗰个讲法话斋、喂，你唔系迟嘅时候，你冇问清楚老板噶嘛，系嘛？ 系啊，一定有啦。 点会等五日噶？点会等五日都未批上至唐英年，大概系两日到啫嘛。 嗯， 你当三日啦，前后，屌佢个唔知辞职之后过两日嘅朝头早啊，即系星期一辞职，星期四嘅上昼9:00就已经批咗翻出嚟噶啦嘛。所以如果大家睇而家个局势嘅话咧，就系、是、即系薯片佢自己每行一步咧，究竟你系送自己上天堂定拱自己落地狱咧，其实系关键。 系啊。咁而我哋亦都咁讲，即係其实你同呢个北京嘅探戈， 你亦都唔需要急於話啊，我一定要倒曬呢啲票俾曾俊華。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以獨裁者嘅鬥爭思維咧，其實就佢好可能係會反其道而行。 啱啊！而點？所以泛民主派、雖然我喺個節目裏邊、好似暗示或者明示咁講。喂，你千祈唔好话而家你全部队变 咗猪队友噶，变咗猪队友噶。 喂，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系咩底啊？我哋系咩底嘅人啊？老共系视我哋为眼中钉噶。 系啊， 喂，佢一啖砂糖一啖屎一件事，应间话俾人回乡卡你， 系 咪？应间又即系收翻呢个梁振英，唔俾佢做候选人。喂，一件事，但系咧，佢始终对我哋呢啲人咧，系从来都唔会信任。你唔系佢的系嚟噶，喂，即使曾玉成都系啦，曾玉成系的系嚟噶，叫佢跪喺度跪喺度，叫佢企喺度企喺度。 而事实上， 你由细跟到我大，佢都睬你都傻。 而事实上，土伯，你话呢个曾俊华唔系佢 best choice， 但系我都唔觉得，无论叶柳又好，林郑都好，系佢一个 serious choice 咯。 我转头下一节翻嚟讲， 好，转头讲。 夹佢咋？喂。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